你这没良心的东西呀！

你立马，我呀，整个一个窝囊废哟。哎呀，不要叫了，不要叫了，你们再叫，我就打你们。不叫了吧，看来你们与我一样也是怕打哟。前去也就是了，偏偏要我同行，啊，这倒好了，你是何等的风流潇洒，害得我在此跪地受罚。娘子，我的腿跪痛了，放我起来吧。我的腿跪残了，放我起来吧。娘子，放我起来吧，我的亲娘祖奶奶。 哎呀，连亲娘祖奶奶都叫出来了吗？ 还是不行啊。我王神灵八洞神仙，快快下界打酒与我吧。 哎，臣赵廷哲武神下寨救你来也了。 神仙救我来了，神仙在哪里？神仙在哪里？啊，不是，哎呀呀呀， 武神东坡在此。 大叔兄，你毫无有礼貌啊！怎么未曾通报，你就擅自进入人家的内宅来了啊？ 姬昌兄，我再若通报，只恐你的双腿都要跪残废了啊！ 残的是我，废的也是我，与你什么三干啊？与你什么三干呐？ 姬昌啊，姬昌，昨日你我一同郊游，酒你也吹了。鸡你也爆了，怎么与我无干？怎么与我无干？怎么与我无干？你是 师兄，走，你少说几句，我错了还不成吗？我的苏大爷， 师长，想难为陶渊明老先生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你怎么竟然屈膝一个妇人？你不怕寒碜？ 寒碜寒碜我却不懂啊，岂不知大丈夫啊难屈能伸，我爱过一妇人，这是我们读诗人的本等。 缩头的男子， 缩头不缩头的，反正我有点气管炎，怕老婆。 这茬啊，你好好跪着吧、 我是你懂也不肯懂啊。 什么东西在口角啊？ 哎呀，此乃是我的天诺呀。 哎呀，如同狮吼的一般。哎呀，吓傻人也，吓傻人也。 季茶 啊， 你那干嘛呢？ 啊，我是老老实实的跪着纹丝不动啊。 哼，刚才你跟谁说话呢？ 哦，东坡先生来了。 啊，苏东坡来了，这个坏骨头我正要见他，你先起来吧。 哦，多谢娘子， 有请苏大人。 有请东坡先生， 恭喜恭喜 啊！谁从何来呀？ 你解放了，站起来了！ 哎呀，休要取笑了 啊， 苏兄 啊， 我家娘子有请， 我正要回他一回呀。 啊，苏兄， 啊，怎么？ 你要考下？流行呐， 哪个自然我晓得。 东坡先生来了。 苏大人，奴家有礼。 还礼。 请坐。 有座。陈兄，请坐。 哦，请。 兄请来上座。 甭客气，我站惯了。 不知苏大人到此有何贵干？ 实在路过贵府门首，见姬昌兄跪在水池旁边，这其中的情由有些个不佳，有几句言语要领教夫人。 苏大人有话请讲，何言领教二字呢？ 苏兄，你少说几句吧。 夫人大， 姬昌翻着火条棍，英雄名他跪安臣，三从四等是不是赶快唱唱乱军中。 哥，听你这个话茬，倒都是奴家我的不是了。苏大人，想奴家虽是女流之辈，可姿势经略、道德文章，我也略知一二啊。 哦，苏兄，不要招惹是非，快些走吧。 不不，今日我闲暇无事，我倒要洗耳恭听。 好，你听着。 道夫人舍的是姬昌兄，他真是一个言行一致的正人君子。 是啊，我是个正人君子。 别胡乱造。 他正人君子脸皮呀厚，不爱把戏他脸奉承，女教不害你当眼呐。 我可都受不了了，姬昌啊，想你我弟兄徐福成才高八斗，难道是就这样收治一个妇人不成吗？ 我也是无计奈何。 你无计奈何，我倒有一条干净绝妙的好主意。 苏兄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 夫儿上啊。 哎呀，是不得啊，苏兄，你不要连累我， 不要连累我， 你可不要连累我啊！ 你 看 你李路的， 老苏，如此看来，你在京城诽谤朝廷并非虚文，乌台诗案也是事出有因。我本来十分敬重你的才气和为人，没想到你竟然挑拨离间，拆散我们的婚姻。我不打陈郎了，我要打你。 娘子， 陈兄弟磕头叫官神，当家伙出来抢着问来问的主旨，打马去车这样的日子谁能够受，可他也要吃枪头，莫怪其他花心娘们都好吃跟你斗，到红日阴气之门上皆是相约的门，爷爷的成本是骨头我传你，和我归来三重四德各处葡萄才谋，是后再若是是的好。

是林清人，懂了这隐私。